阻挡你在我心荡漾，时光会抚平我想你的波澜，痛苦一场不代表悲伤，是我想要给你原谅。 这个时候应该是我们最放松的时候了，因为从下班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已经自由了，可以放松一下，总结一下。我觉得不要去感谢那一些曾经伤害你的人，说什么是他们让你成长，这对那些爱你的人来说一点都不公平。要记住，让你成长的是你的努力，而支持你努力下去的是身边那一些爱你的人，你说呢？ 想你是你 脑海，想你时你在心田。宁愿相信我们前世有缘，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远。 觉得大多数人事物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说缘分虽然俗了一点，但不得不信，真的就是这样，冥冥之中会让你遇个措手不及。所以说很多东西都是命中注定。 阻止不了恋爱

静静呼吸，呼吸着冰冷的空气，昨天在泪眼中远去，照片中依然有那天阳光里的温度，手心还握着淡淡的幸福，那快乐太清楚，才衬出现在的孤独，不能拥有全拥有回忆，是受苦还是礼物？呼吸，我需要多一点空气，思念几乎让人窒息，沉溺漆黑无声的海底，我不能呼吸，我需要多一点勇气，毕竟真心难以忘记，我和寂寞越来越熟悉，说一句再见是那么容易，多久才能填满这氧气，别离的苦苦在回忆里还有甜，吸着冰冷的空气，昨天在泪眼中远去，如果温柔我会记得你，走出了这一场迷雾，阳光还有仓促，失去里让人领悟，呼吸，我需要多一点空气，思念几乎让人窒息，沉溺漆黑无声的海底，说一句再见是那么容易，就才能填满这冷气，别离的苦苦在回忆里还有甜蜜，我慢慢呼吸，呼吸没有你的空气， 我觉得情绪这种东西呢，隐藏起来真的是太委屈了，但是宣泄出来的话呢，又非常得罪人，所以我们就经常在强忍在心底呢，还是放肆宣泄出来呢，在这之间纠结不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感觉活得这么累吧。 时常的用心良苦，你总会对我的

每一天仍旧是那个真心向着你，乘着那云雾片片，悠悠地我心到你面前。今天似把忧伤轻轻抛开了，心中满是爱，情共爱将我两心牵，两个心早已化一，爱意令我如梦似仙，心中充满热爱，犹如水也似比今天，两个心早已化一，情两牵，情两牵。 可能你有一段时间会喜欢上一首歌，然后单曲循环设成了铃声，但是这种做法其实是毁了这首歌在你心中地位的方法。爱一个人其实也是一样的，久了也会变得麻木，再也感受不到当初喜欢对方的时候一见到他就面红耳赤又百般喜悦的小情绪。所以不要把爱死死地抓在手里，要学会在你的心里留出能够让你心跳的空间。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